改革开放四十年特别节目《活力新北京》。 昆明湖上北风吹，纷纷扬扬雪花飞，盖上故宫麒麟杯，飞过西山金雪碑，顶着雪花拽雪球，打着嘎嘎热汗流，推着铁环不抬头，变着法儿来去相逢，山腰一顶和小二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，要问什么解心宽，文艺广播旁耳边， 87.6。 您正在收听的是艺海说宝。 艺海说宝。 雾里看花防打眼，去伪存真话收藏， 寻宝护宝藏宝， 是故事，是佳话，更是传奇。 国宝传家宝，镇馆之宝， 是艺术，是历史，更是情怀。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，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。艺海说宝，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。 大家好，欢迎收听艺海说宝，我是主持人叶鹏。今天我跟您揭秘发掘明十三陵定陵的故事。发掘定陵找了一年，终于找到了金刚墙。晚上大家围坐在陵园内木板房的马灯旁，商量第二天穿墙计划和具体步骤，对地宫内部结构和可能出现的情况也做了科学的推理和分析。在场的几位当地民工仍然有些坐立不安，依然被神秘的传闻所困扰。来自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资深考古学家，年近60岁的白文玉老人看出了他们的心态，递了一瓶老白干，来到民工房里边请大家喝酒。三杯酒一下肚，王启发可沉不住气了，就问那个这地下宫殿大门怎么个开法啊？你们几个人登梯子到金刚墙门的顶部，我叫动哪块你们就动哪块，取下来按位置顺序编好吧。这是白文玉说的。几个民工咂摸咂摸嘴儿，没有言语，脸上却露出了为难之色。你们是怕墙后边有暗器吧？白文玉老人呢，把每个人的脸都望了一遍，调侃地说：“那谁先拿这第一块砖呢？”话一出口，大家更紧张不安了。如果金刚墙背后真有暗道机关，墙上的砖一取走，说不定啊，飞刀毒箭就刷刷刷的蝗虫一样飞出来，倒霉的自然是先取砖的那个人，谁也没有敢冒此险的胆量，只好面面相觑，沉默着。白文玉微微的笑道：“这样吧，我写几个揪，谁抓到有字儿的纸条，谁就第一个上去。别无选择呀，既然无人主动提出冒死风险，那就只能是靠运气了。”众人纷纷上前，将纸团是一抢而空，纸条一个个的展开，有人开始高喊：“我的没字。”考古队员刘京一跑过来，看看王启发展开的纸条，大声念道：“小心暗箭。”这王启发的脸刷的一下变得蜡黄，眼睛里边露出了惊恐之色，其他的民工是如释重负，各自偷着长吁了一口气。白文玉老人起身走过来，拍了拍王启发的肩膀说：“你小子明天就准备怎么破暗器吧。”王启发听罢呆立不动。为了见证这一千载难逢的历史时刻，中央新闻记录电影制片厂特地派了摄影师沈杰等人前来拍摄影片。考古人员接受了摄影师的意见，躲过探沟内极不均匀的阳光，把打开金刚墙的时间选在了晚间进行。 9月19日薄暮，民工们伴着刚刚落下的太阳来到发掘工地，考古发掘队成员早已披挂整齐，下到探沟，将梯子搭上了金刚墙，等待考古历史上伟大时刻的到来。十来盏气灯在周围吊起，照的人是眼花缭乱。一切都准备好了吗？考古发掘队队长赵其昌爬上梯子，转身看了看身后的人群，摄影、拍照、绘图、记录、测量、编号等各项工作的负责者都手执工具，精神抖擞的整齐待命，现场一片将士出征前夕的兴奋与肃静。等一等，后边沟里突然传来了喊声，大家循声望去，只见王启发挎着一个长方形的篮子，满头大汗的向这边跑来。 在梵高的星空下，岁月流转， 在达芬奇的神秘中，时空穿梭， 在景泰蓝的瑰丽中，繁华毕现， 在和田玉的晶莹里，光芒万丈， 珍宝传奇。 欢迎您继续收听《艺海说宝》，大家好，我是主持人叶鹏。今天我们给大家揭秘1330定陵的发掘故事。王启发拨开众人，将篮子放在金刚墙下，掀起蒙在上面的一块红布，抓出两只鸡来。不等大家明白，他便从篮子里摸出一把菜刀，将吱吱乱叫的两只公鸡的脖子按在梯子一侧，举起菜刀，一道寒光闪过，两个鸡头是滚落梯下。王启发手一挥，两只无头鸡在探沟里扑棱棱的乱窜，一股鲜红的热血顺着脖梗就喷出来了，大家伙纷纷躲避，以防啊鸡血溅在身上。一阵骚乱之后，两只鸡倒在沟底，气绝而亡。这一切如此突然迅速，整个过程不足一分钟便告结束。王启发，你这耍什么呢？慌乱之后，白文玉老人有点愤怒地发问。王启发把刀在梯子上蹭蹭，笑嘻嘻地说，白老，您不让我小心暗器吗？我回家问了几个老人，他们都说呀，鸡血呀它辟邪，嘿，只要杀上两只鸡啊，什么暗器都能躲过去。我就是想辟辟邪，破了里边的飞刀暗箭。哈，原来是为这个。众人如梦方醒，白文玉冲王启发嚷道，昨晚上不过是开个玩笑，你倒当真，你小子呀真是。大家随之发出会心的笑声，探沟里的气氛呢顿时轻松起来。白文玉见骚动已经平息，面朝赵其昌就问，开始吗？赵其昌示意再稍等等。此前呀，赵其昌专门挂了电话，请中科院考古研究所所长、著名考古学家夏奈大师前来指导。大约一个多小时，夏奈大师从城里赶来了。他刚到现场就问赵其昌，图测好了吗？考古队员冼自强、曹国建把图递给他，夏奈看罢连连点头，很好，大比例图可以。修复工具怎么样？白文玉指着一旁的大箱子说，全搬来了，一切齐备。夏奈想了想就问，要不要试试灯光啊？赵其昌马上示意电影摄影师沈杰开灯，摄影助理立刻摇通电话，宝城外边三辆发电车轰隆隆转起来，照的金刚墙如同白昼，光线角度正合适。夏奈这才示意说，好吧，开始。谁也没注意赵吉昌已经蹲在了梯子顶端，见夏奈点头发话，便挥起特制铁铲，对准金刚墙龟字形顶部的第一块城砖砖缝轻轻地翘起来。王启发噔噔地爬上梯子，一把攥住赵其昌的铁铲，来，咱一块儿瞧。赵其昌半开玩笑地说，里边有暗箭啊，你下边给我接砖吧，我光棍一个，我了无牵挂，富贵在命，生死在天。王启发脸一红，蹲在赵其昌一侧， 等待往下递砖。一切都按计划进行，摄影机是刷刷转动，开始记录下了这个令人难忘的历史时刻。因砖缝之间没有灰浆粘合，赵其昌毫不费力地将48斤重一块的城砖撬开了一角，他把铁铲呢挂在梯子侧，两手抓住砖边向外慢慢的抽动。王启发和探沟当中的人群屏住呼吸，静静的等着。赵其昌憋足气力，猛地向外一拉，宽厚的城砖终于全部从墙中抽出。夏奈在沟底大喊一声：“钢筋毒气啊！”话音刚落，只听扑的一声闷响，如同匕首刺进了皮球，一股黑色的浓雾从洞中喷射而出，紧接着又发出嗤嗤的怪叫，就像夜色当中野兽的嘶叫，令人不寒而栗。快趴下！白文玉老人喊道。赵其昌抱住城砖，就是趴在梯子上，低下头一动不动。黑色的雾气伴着怪叫之声喷射不息，一股霉烂潮湿的气味在金刚墙前边弥漫开来，雾气由黑变白，渐成缕缕青烟，由沟底向上漂浮。人群被这股刺人的气味呛的是阵阵咳嗽，大家赶紧捂住嘴。赵其昌把砖递给王启发，咳嗽着跳下木梯，眼睛里边流出泪水。夏奈指着飘渺的雾气说：“这个呀，是地宫300多年积聚的腐烂发霉物质的气体，放出来就可以进地宫了。”雾气渐渐稀少啊，这王启发和刘京义爬上木梯，继续抽动城砖，下边的人一块一块的接过，排列在一旁。夏奈在沟底为抽下的城砖编号、绘图、拍照、记录、摄影等工作也在紧紧张张的进行着。墙上的砖一层一层的抽掉，洞越来越大，当抽到第15层时，洞口已经2米多高了。夏奈宣布停拆，他爬上木梯，打开手电筒向洞内照去，里面是漆黑一团，手电的光芒如同萤火虫在暗夜里流动，仅仅一个小光点，什么景物也照不分明。他把身子探进洞内，侧耳细听，乌黑的墓道之内是一片寂静，静得令人发紧。他让人递过一块小石头，轻轻扔下去，洞内立即传出了清晰的落地之声。赵其昌急切地说：“夏先生，我下去看看吧。”夏奈走下木梯，抬起手臂，测了下未拆除的城墙，沉思片刻，点点头嘱咐：“千万要小心。”白文玉拿根绳子跑过来：“为了保险，还是在你腰里拴条绳子吧。”赵其昌戴好了防毒面具，衣服袖口全部扎紧，腰系绳索，手拿电筒登上了木梯，来到洞口之上。要是洞中无事，你就打一道直立的手电光上来，如果发生意外，你就拉动绳子，我们想办法救你。白老再次叮嘱。赵其昌点了点头，表示记住了，然后转过身，两手扒住洞口的砖沿，跳了下去。洞外人只听哗啦噗的一声，悬着的心已经都提他嗓子眼了。白文玉大声问：“什么情况？”洞内没有回音，只有刷刷啦啦的响动传出来。完了，白文玉心中想着，转身问夏奈：“怎么办？”夏奈皱了皱眉头，沉着地说：“再等等看。”发掘人员纷纷登上木梯，趴在洞口上观看动静。这王启发呢，找来了几根绳子，急切地对夏奈说：“快进去救人吧，再晚赵其昌没命了。”夏奈正要发话，只见洞内刷刷地射出一道电光，橙红色光柱照在洞口上方，不再动弹。没事了，没事了，没事了！洞口处的人们欢呼起来，提的嗓子眼的心又怦然落下。继续下。夏奈话刚一落地，刘京义 冼自强、曹国建、王杰等人纷纷把绳子绑在腰部，一个一个跳了下去。不知道过去了多长时间，时间在他们的心中已经变得是毫无意义。他们在极度紧张和亢奋当中向前走去，突然刘京义和冼自强几乎同时喊道：地宫大门！石破天惊死寂当中响起一声炸雷啊，幽深的墓道里边顷刻响起了嗡嗡的回声，众人打了个寒战，顺着电光的方向望去，只见两扇洁白如玉的巨大石门突兀而现，高高的伫立在面前，雾气缭绕，光亮如豆，看不清巨门的真实面目，大家只好按耐住要跳出胸膛的心，一步一步的向前移动移动。有暗箭，快趴下！冼自强大喊一声，扑到赵其昌身上，众人闻声也纷纷扑倒在地。嗡嗡的回声逐渐消失，仍无暗箭射来，大家慢慢起身，眼前一片漆黑寂静，连每个人的呼吸呀都能听得到。谁也没有说话，他们拿着电筒四处的搜寻，几束光柱晃动着，渐渐地集中到了中央。只见门上镶有两头怪兽的头颅，头颅下悬吊一个圆环，怪兽两目圆睁，正视前方。两头怪兽身旁布满了圆形暗器，只要怪兽发出信号，这圆形的暗器必然纷纷射出，置人于死地。在六道电光照射之下，大家来到门前，终于看清了它的本来面目。原来这是用整块汉白玉做成的两扇石门，经历300多年仍然晶莹如玉，洁白如雪。每扇大门雕刻着纵横981枚乳状门钉，两门相对处的门面上边雕有口衔圆环的兽头，史称啊叫扑手。石门显得格外庄严威武，冼自强看到的暗器正是这扑手和乳状门钉。小伙子想象力过于丰富，难怪啊要首先发出惊恐的喊叫之声了。赵其昌向前轻轻推了下石门，不见任何响动，夏奈将手电光沿2厘米宽的门缝照进去，只见有一块石条把大门死死顶住，无论使出多大力气都无法将门推开。大家伫立在门前，心中都在发着同一感慨：好一座神秘的巨门啊，如何才能打开它呢？是啊，这地宫的大门到底是怎么打开的呢？咱们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再跟您说。说到这儿，主持人叶鹏，制作人小强，录音师尹力，感谢您的收听，下期节目再见，也欢迎您继续收听稍后播出的好歌会说话节目，再见。 源远流长的文化长河，人类文明的永久财富，穿越中华民族5000年过往沉寂斑斑的记忆，回眸西方世界中世纪至今文艺复兴的精彩，奇人奇事，巧夺天工，古玩珍宝，流光溢彩。 每周六日上午10点，北京文艺广播 FM87.6 兆赫，艺海说宝，和您说说收藏背后的文化故事。 素杯勾勒出情画，笔锋浓转淡，凭身描绘的牡丹，一如你初妆，冉冉檀香渡过窗，心事我了然，寻纸上走笔，只此各一半。釉色渲染仕女图，挥别私藏，和你嫣然的一笑如含苞待放，你的美一缕飘散，去到我去不了。